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晴朗的天空下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度左右，同时呢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风不大，能见度可以达到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人们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傍晚前后气温下降会较快，那昼夜温差大，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风也不大，所以说呢，适合大家可以到外面去走一走哈。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让我们一起摇摆起来，这是来自汪峰的一首《一起摇摆》，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那种节奏感哈，然后那种心情就是让人很放松，让人很放肆的可以出去玩。如果要是说好的天气可以让人就是摇摆起来，心情变得很荡漾，那么如果要是让你出去玩出去浪，那我觉得你的心情就可以飞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是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12月24号，一个星期一。那么再过一周，下一个星期就是12月31号，2018年就要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真的好不想这个跟他说再见哈，因为时间过得太快。可能大家还觉得，哎，今年还没干什么，或者说我的旅行清单还没有怎么去画勾。然后这一年就过去了，没关系，那么我们2019年马上就要来了，所以说呢，乘着这样欢快的步伐，我们就用一种特殊的打开方式来告诉大家2019怎么样出去玩呢。首先1月份我们适合去哪儿玩，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主题。 当然也是结合我自身的一些这个感觉哈，包括呢这个个人的一些喜好，还有大家总结出来的，根据大数据分析得出来的一些推荐地，我们今天都会无私的分享给大家。不过呢，在这之前啊，还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看看这个新鲜资讯又有哪些发生在路上。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资讯片花。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刚才一激动呢忘了这个报告我的名字。大家好，我是道道，您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们来关注第一条资讯啊，北京，来自我们北京的消息，最美十大树王出炉，树就是树木的树，天坛、九龙柏等等入选了。那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近日揭晓，包括天坛、九龙柏在内的十株古树从69株候选古树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的称号。那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说，北京现有古树名目40000多株，组织此次评选活动呢，旨在让市民更了解古树名目的历史意义和生态价值。市民通过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等等进行了线上投票啊，这个非常的踊跃啊，最终评选出了最美十大树王。那据了解，最美十大树王包括哪些呢？哪十棵树？北京侧柏之王、密云区新城子镇九楼十八岔，还有北京汇柏之王、天坛九龙柏、北京白皮松之王、门头沟区戒台寺九龙松，还有北京银杏王、门头沟区潭柘寺帝王树，以及北京玉兰王、颐和园古玉兰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树木。那么没入选的这些树木呢，也不要气馁，那其实大家都是各有各的美哈。那只不过呢，这次我们没有入选，下一次我们再接再厉啊。其中被评为北京侧柏之王的九楼十八岔，树高18米，冠幅15米，树龄推断有3500年，是北京树龄最长的古树。那因其树干要好几个人伸臂合围才能够抱拢，主干距离地面大约2米处，可以分成18个枝杈，犹如一把擎天巨伞，故得名九楼十八岔，那堪称北京的古柏之最了。好了，那么有时间有机会啊，我们要好好去领略一下这些最美古树的风采。来关注第二条消息，第一条是关注植物，第二条我们来关注动物，那就是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湖北禁猎期延长5年，这也是对于我们生态保护做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和举措啊，非常好，为他们鼓掌，耶！那日前呢，记者又闲不住了，从湖北省林业局获悉，在原野生鸟类禁猎期即将到期之际，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鸟类资源，经过湖北省政府的批准，湖北将禁猎期延长了5年，一直到2023年底。那禁猎期间未经批准非法猎捕鸟类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湖北这个大家都知道，地处长江的中游，荆楚大地嘛，不仅是具有分布广泛的丰富鸟类资源，还是候鸟的主要迁徙通道和鸟类重要的栖息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哈。2013年，湖北发布了为期5年的野生鸟类禁猎期的通告，那到今年的12月31号就到期了。那5年来，湖北大力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并且依法组织对非法猎捕鸟类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进行了专项打击，通过这些行动乱捕滥猎，野生鸟类的违规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呢，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到湖北越冬的候鸟数量呈现了上升的趋势。今年的1月，湖北省相关部门组织了为期10天的越冬水鸟调查，记录到越冬水鸟65种20余万只，包括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这个环境的改善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呢也是初步显现出了这个改善之后的一些好的良好的生物循环。湖北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当前呢全省鸟类保护工作形势依然是严峻的，为了巩固野生鸟类的禁猎成果，湖北决定将禁猎期再延长五年，一直就是从2019年1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哈，等到五年之后我们且再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如果到时候我们的节目还存在的话。那到全省，在全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禁猎所有的野生鸟类。那禁猎期间呢，除了科学研究、种群调控，还有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除了这些外啊，那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猎捕鸟类的行政许可申请一律不予审批。禁猎期满之后，湖北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延续这个期限。好，那么保护生态很重要啊。那来关注第三条资讯，来自我国的浙江。浙江洞头共享海上花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尽管时令已经入冬，但是位于浙江南端的温州洞头海边仍然不算寒冷。应邀参加了这个洞头的一个首届听海节的希腊克里特岛雷瑟莫诺市的副市长游兴正农，他是这样说的，说以前呢只是通过希腊画家的作品看到了中国海岛的美景，结果到了洞头才发现这里不仅海洋旅游资源丰富，而且还配套建设了很多人性化的旅游设施，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反正呢当天这个考察结束之后呢，佩皮便代表他们的这个当地的市与洞头区签订了一个婚庆文化旅游合作协议，反正这个还是挺特殊的啊。双方约定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资源互换、市场互推等形式推动海岛婚庆文化旅游的共赢发展。因为想到希腊呢也是一个就是旅拍或者说婚礼举办的热门目的地，那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我们浙江洞头这样的一个新兴的或者说并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海岛，非常迷人的风景哈，相信这个合作随着它的不断推进，会有利于两地更多深入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婚庆和新人们对他们的选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像关于这些签订的发展和这个我们的规定，讲述了都有哪些呢？像工业设计的70后，方国房是个茶文化迷，喜欢经常到茶具市场淘宝。那几年前呢，他到景德镇玩，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陶瓷商品，却找不到一件真正喜欢的茶具。结果呢，他就在这个洞头，哎，想到了一个主意，说能不能用洞头的海泥自己烧茶呢？是烧茶具啊。回家后不断研究，反复尝试了几十次，哎，结果还真被他烧出了一个获得行业认准的海淘茶具，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就是到了温州的洞头海边，那大家除了可以欣赏海景，可以吃海鲜之外，那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怎么说，70后80后甚至是90后的这些创业型的人才在那儿有他们的作坊，有他们的小店，哎，大家可以去跟他们好好交流一下哈，既可以领略我们中国的一些古文化，又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好了，那么关注完第三条之后，我们来看第四条。首个境外旅游分销平台开售中国铁路车票，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全球旅游分销服务商叫做Amandus， 成为了首个向境外旅行社分销中国铁路车票的平台。这个我们国内有12306，现在国外也有了。自从2018年的11月起，中东欧和亚太地区等重要市场的旅行社均可直接通过这个网站，叫做就是 Amandus， 应该是 AMADEUS， Selling Platform 来预定、购买和改签全域中国铁路车票。然后呢，这个平台支持旅行社使用多种语言进行订票，为在中国旅行面临较大语言障碍的外国游客提供了便利。以前呢，就是包括就是最近的几年前，我们经常都是买欧铁，然后有这个欧铁网站可以用中文来买，然后这样我们就特别的方便，然后方便我们在出游在欧洲的时候，也能够乘坐铁路领略风光。现在呢，哎，反过来 他们也可以在欧洲或者说在全世界都可以用中文来买到在我们中国全域的车票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高铁或者说我们整个铁路运行发展这近年来取得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或者说优秀成果的一个反馈和反应哈。那现阶段呢，我国已经 成为铁路技术发展机遇最大的市场之一。截至到2017年底， 我国高铁营业总里程已经达到了2.5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那中国铁路总公司预测到2020年， 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左右， 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 而这个全球铁路和地面旅行主管，就是说它的平台的主管表示说，纵观全球，高铁正日益成为航空旅行的替代选择。这一点呢，在中国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在节假日出行高峰期里面，高铁已经成为输送旅客的主力之一。据悉，中国十一黄金周的发客量超过1.31亿人次， 而春运期间发客量更是高达3.9亿人次。你就看这个春运大军，到时候这个12306挤爆的那个状态，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在订票了。那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和亚太地区旅游链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该公司将通过自有分销系统销售中国铁路车票，抓住这个流量的商机。 而业内人士预测说，高铁将有效带动国内游市场的发展，而高铁旅游将占到国内旅游的 20%， 而到2020年呢， 也就是2年后啊，那中国高铁游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这对境外旅行社而言，既是探索中国旅游市场的商机，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地位和旅客体验的机会。 是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呢，总是会带给大家一种新兴的方式。当这个方式越来越被这个更多人接受的时候，也就会预示着它带来越来越多的商机。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我们旅行社从这个经营的角度来讲，还是我们这些游客，这个一些更好的旅行方式的体验以及多元化的选择来说，我觉得高铁呀，中国铁路真的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而我自己呢，也是深有体会，这个 只要乘坐过我们复兴号高铁列车的朋友们，我相信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这个整个速度快，而且非常的平稳，车上设施也是非常的齐全。无论你是想这个看电视啊，还是说这个想充电啊，还是整个这个座椅的设置以及空间的布局，都是让你会觉得非常的满意。而且高铁上的餐食呢也还不错，再加上可以有一些小零食，你可以随时买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几个小时的旅行体验，那简直是非常的完美哈。好，那么我们来这个关注最后一条消息，最后一条呢，我们来关注国外的消息啊。这个无人机近年来是越来越火，但是呢，确实这些无人机 对于我们正常的航班呐，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正常的飞行器会造成一些干扰，这不就有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因为无人机干扰导致了机场陷入混乱，英国警方逮捕与干扰事件有关的两人，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啊。 这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英国警方当地时间周六，也就是22日表示，警方周五呢逮捕了与无人机干扰盖特威克机场致航班被取消事件有关的两人。 据报道呢，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19日晚和20日 因为受到无人机干扰而关闭了跑道， 进出航班被迫取消， 大约11万名乘客 出行受到了影响，而在关闭超过36小时之后呢，目前该机场已经恢复了航班起降。根据此前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此前呢已经派遣士兵进入到这个机场去协助处理这一事件。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说，该事件性质严重，对乘客造成了广泛干扰，应该尽快解决。数据显示，英国近年来涉及无人机的飞行安全事件数量是激增，从2013年的0事件上升到2017年大约 100起，所以这个数量引起了这个政府的重视啊，还是要好好的出台一些措施。那英国法律规定，机场上空及周边1公里范围内是不允许无人机活动的，法律还规定无人机飞行高度不得超过120米，违反者最高可被判处5年监禁。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引以为戒哈，这个无人机当然是一种新兴的旅行或者说是这个拍摄的方式，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场合，注意你这个地点和 相关的规定，我们不能因为满足自为了满足自己而去影响 影响到其他人，或者说甚至是影响这个航班的起降以及一些其他地方的安全，这样就不好了。好的，那么今天的 旅行号新鲜资讯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那我们把刚才那首一起摇摆听完，在歌曲当中跟随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摇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一月份明年的一月开年我们的旅行应该怎么样打开呢。如果你要是有什么这样的想法的话，也可以想一想哈，看看待会儿我们是不是不谋而合。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旅行怎能这般不堪？那怎么破？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不在我究竟过得好吗？这首歌是戴佩妮的《懒人漫游》。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今天我们的行程和这个主题呢还是迷之相配的，因为可能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懒，所以我喜欢那种漫无目的的游览一个地方。那这个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那 2019年开年我们怎么去玩呢？怎么样用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比较温馨和放松的方式来打开你新的一年的旅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一月呢，不像寒冬，万物虽然裹藏却饱含着绽放的热切。刚刚把去年整理好就迎来了新年的邀请，来呀来呀来呀， 全世界各地都在等你去采撷，不论过去的是悲是喜还是喜忧参半，你都将在此重新出发。新的希望，新的梦想已经浮现，那么2018旅程又怎么能够停滞不前呢？那不如我们今天就来一个回顾过去并且展望 新的一年2018，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希望你在明年的一月给补上啊。那一月份跟着我们旅行号1073去世界看一看，开启你美好的一年。懒人漫游，懒人漫游，我们首先呢，我们来大致的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月份啊可以去的地方，南非。 这是一个地方，没想到吧，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么远，因为南非也是在南半球嘛，现在冬季如果你要是想旅行的话，其实南半球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是反季节。第二个地方是加拿大，这个一南一北，第三个地方澳大利亚，这绝对是榜上有名，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必去的哈。如果要是想冬季旅行的话，第四个地方是印度，印度我们可以玩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 第五个目的地是美国，第六个目的地古巴，还有呢，其实我私心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上周每一天都通过不同的方方面面来介绍的泰国。我一月份也要去了。

有真爱的旅行号一零七三，我是道道。OK， 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旅行吧。旅行呢，一月份我们可以去哪玩？刚才在上半段的结束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大致的去盘点了一下，就是说一下这个目录和概况。那么我们就排名不分先后啊，然后给大家推荐几个适合一月份去玩的目的地。首先呢，第一个是南非。那刚才说到南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诧异说啊，怎么一下推荐这么远的一个南半球的国家，还是非洲的国家？当然南非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了哈。这个题目标题叫做游吟诗人嘉年华，地点呢就是在南非的开普敦，时间1月2日开始，为期一个月。开普敦是欧裔白人在南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这座南非白人心中的母城，300余年来数度易主，历经了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诸国的统治以及殖民。虽然说地处非洲，但是却充满了多元化欧洲殖民文化的色彩。开普敦集欧洲和非洲人文自然景观特色于一身，而且因此呢，它也是名列世界最美丽的都市之一，像什么花园大道啊，这些都是它特有的景观。它也是南非最受欢迎的观光都市。当然南非像什么好望角啊，还有这个像桌山等等，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算是我们可能没有去过南非，但是对这些就是热门的景点还是略知一二啊。那像我们的嘉宾郑阳，他是博物旅行家嘛，之前我就是他来分享过南非，他们在这个南非旅拍，不能说旅拍，就是这种博物旅行哈，我看了他的照片，哇，整个南非简直就把我震撼到了。因为南半球的天蓝的简直不像话，我们今天天气也很好，但是那种蓝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就是大气的通透度啊，包括是南半球北半球可能就本身不一样，再加上他们拍的整个那一片山都是巨型的仙人掌，哇，那简直太壮观了。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南非感受一下哈。不管你是城市游，还是说这种博物游，还是去领略它的自然风光，我觉得南非真的非常非常好。那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游吟诗人嘉年华，那这个嘉年华是什么呢？它是开普敦最大的一个狂欢节。那在这个狂欢节，你可以看到一个个剧团的游行表演，演员们身着各色绸缎制成的服装，上市大小亮片，哇，这个简直是又透又闪，哎呀，闪瞎我的双眼。就是这样的效果就达到了。这个节日呢，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它这个由来是这样的啊，城中的奴隶们一年当中只有在1月2日这一天放假休息，那当然这一天休息大家就很开心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那但是狂欢节如今的景象呢，则是受到了19世纪末巡演至此的美国游吟诗人的启发，所以表演者也会在脸上画脸谱，跳一些这个特有的舞蹈哈。那核心的游行表演呢，是于当天正午在这个 Darling Street 上的老市政厅面前开始的。那游行在绿点球场结束，就大家可以这个叫嘉年华的表演啊，就像我们在迪士尼看到的那样花车巡游，届时呢将会吸引数万名的观众，所以一定要提早去抢占地方。而参演的游吟诗人剧团也会举行比赛，评判标准是相当多元的。那比如说你要考虑到服饰、唱歌、舞蹈等方面，你是哪个跳得更好啊，哪个唱得更好，哪个这个彩绘画得更好，更吸引人。从1月到2月初每周六会举行一次评选，也是非常热闹啊。那如果要是说节日期间错过了核心巡游的表演，你还是可以在每周六晚欣赏到这些剧团的表演的。那表演地点包括什么呢？绿点球场，还有阿斯隆球场，以及维吉克拉球场，这可是开普敦独一无二的体验。怎么样，是不是想去呢？除了我们常规的去游览的地方和感受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这个游吟诗人的表演。那这个就是它的这种规模，我觉得跟迪士尼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迪士尼这个花车巡游就已经让我们非常惊艳和梦幻，那我觉得这里给我们大家的就是震撼和那种完全怎么说，是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和冲击。 那倘若对当地百姓的饮食感兴趣，那可以去火车站的二层，还有小吃街，那有烤香肠，也有烤肠之类的啊，咖喱饭、汉堡包等等。此外呢，它有一个阿德雷街、乔治的一些咖啡店，用就是怎么说呢，当地货币1美元，就是1元左右就可以品尝到开普敦风味的午餐。还有博物馆、伴侣公园内的餐厅也是很好的，但是这些餐厅呢都是在傍晚关门。如果要是节俭人士，与其在不好不坏的店进餐，不如自吹或者买一些东西回去更好。就如果我们要是订一些公寓式酒店，就可以自己做饭的那种，那就可以自己买食材回去做了，这样就可以省一部分钱，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海角区周边还有很多关门很晚的饭店和一些便利店，这里有特色的美食，将杏做成片状的马来风味的点心，还有干燥的蘸砂糖的水果、巧克力、奶糖、咖啡、红茶调味料都可以买到。哦，真的是好棒啊。还有熟的菜、罐头、奶酪等等等等，那不喜欢甜食的朋友也值得一看，因为色彩都是非常好的。而在郊外还有出售自家制的果酱、罐头等等，农家称为 farm， 就是这个农家乐嘛，就跟我们想象的这个农家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我们来到南非开普敦这个城市所能体验到的啊。1月份，那边呢温度也是非常适宜，因为南半球跟我们也是相反的，正好也是他们的夏季哈，但是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甚至去海边的时候呢有海风，我们还要套一件外套，还是挺凉的。那来关注第二个我们推荐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怎么说，跟我们同属于北半球，而且它的纬度也是比较高的一个非常旷野的国家，加拿大。加拿大欣赏乌云压境，其实1月份也是看极光的好地方啊，好时节。像加拿大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像加拿大育空，它的极光爆发率就很高，所以如果要是想欣赏极光的话，也可以去到这里哈。那这个乌云压境听起来好像很压抑，虽然说很壮观啊，但是会让人有一种，哎呀，大自然简直是太可怕了。就是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想拍出这种非常震撼的大片儿，来到这儿欣赏一下还是不错的，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啊。我们来看这个地点是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时间11月至次年3月，那当然12月至次年2月是最佳的，那1月份当然就是在这个最佳期间。每年的冬天，温哥华岛的西海岸变成了欣赏北美西海岸最壮观暴风雨的前排坐席。温哥华岛西岸与日本之间只有浩瀚的太平洋，其余毫无阻挡。但是这个太平洋横跨的地域和这个占地球的表面的面积那就太大了，因此在阿拉斯加湾持续低压系的推动下，暴雨云团可以长驱直入，我们来了，猛扑向海岸，风大浪高，打在身上比挨拳头还要厉害。你可以在沙滩上漫步，领教暴风雨的10程功力，也可以沿着名副其实的荒野太平洋步道去徒步，在悬崖峭壁上感受那种气势，可以在托诺菲抱团儿前去观赏暴风雨，也可以老老实实的待在酒店，透过窗户欣赏窗外的霸气景象。喜欢暴风雨的，喜欢这个海上非常汹涌澎湃的这种景象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太适合你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比如说少女心比较明显啊，我还是喜欢那种非常平静非常这个花园式的，然后也非常色彩斑斓的，那我觉得你可以略过这个地方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地方，1月份如果说冬天出游，这个目的地那是不得不被提到的，它就是澳大利亚，当然还有跟它的这个相邻不远的新西兰，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说澳大利亚哈，这两个地方都很好，但是各有各的玩法。我们可以去超级沙坝上面去冲浪，哎，这个是在哪里呢？地点就是在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我相信这个地方大家太熟悉了，时间是1月到4月最好。超级沙坝叫做 Superbank， 它是昆士兰黄金海岸上的一条巨大白沙沙洲，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浪， 应该是海岸线了。但是在几年前呢，这里并非如此。1999年，当地政府推行了治沙计划，想要将特威德河河口处向北堆积蔓延的河沙运到北边的黄金海岸上。于是，这个鲷鱼岩和季拉之间就出现了一条笔直的沙坝。尽管治沙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超级沙坝却由此而诞生了。夏季暴风来袭，掀起的桶状浪。长得就像一条石油管道，像失守的这个怎么说呢？当时的一些政策，或者说一直以来的一些作风哈，致以诚挚的谢意。超级沙坝位于小城特威德角，紧邻着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交界线以北。那每年此时，这里都非常适合冲浪，甚至在晚上都能够看到几个冲浪者在此一试身手。那沙坝沿线总是挤满了这个冲浪者哈，但是不用担心，这里的浪很多，足够所有人分享了。我觉得这只是一月份打开澳大利亚的一个方式之一。其实，在澳大利亚。冲浪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话题，而且呢，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的丰富，还有它的一号公路，也是可以自驾的，沿着海滨，一面是海，一面是山，不管是它的这个丰富的动物的物种，还是它丰富的这个海岸线，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怎么说？这种海边的感觉吧，都会让我们心驰神往。而且呢，就是前两天我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发现我朋友圈中，有一个朋友他是移民到澳大利亚了，然后他是在墨尔本的，墨尔本那种田园风光，还有他的城市风情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真正满足了你对所有田园、庄园、旷野和这种怎么说牧场所有的体验，哇，简直太美了！再配上他的蓝天白云，我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Keith Urban， 他就是澳大利亚的本土歌手。然后呢，他唱的这首 Long Hot Summer 就是又长又炎热的夏天，就虽然说好像觉得很无奈，但是呢，这首歌曲却充满了那种特别欢快特别开心的感觉。来吧，我们来听一下，也感受一下澳大利亚的冲浪。 Lying here thinking about you. I'm in deep, falling deep into the picture in my mind of everything we're gonna do. Over at the lake and down by the river, you can feel it start to rise. Won't jump in my car, go wherever you are, cause I need you by my side. It's gonna be a long see your brown skin shimmer in the sun for the first time. I gotta be the one who knows just what to do to you to get me that smile. One chance of meeting you walking by me on the street and I said hi. 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my heart spinning like these wheels in my head. 好啦，那么伴着这首歌呢，我们也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带给我们的那种非常壮阔和刺激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地方呢就回到了我们的就是亚洲地区来推荐，其实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印度。印度的拉贾斯坦邦，这个名字大家 不陌生。而到这里我们推荐的项目是什么呢？是观鸟。它的地点在于婆罗多布尔拉贾斯坦邦，时间11月到次年3月是最佳的。这片湿地位于印度婆罗多布尔，曾经是大英帝国版图当中最棒的猎鸭场，但是后来升级为国家公园，现在这些动物都要受到保护的，于1982年被重命名为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这个凯奥拉德奥一出，大家就就尤其是这个像我们这个正阳他们这种博物旅行，对这儿就特别特别的熟悉了。王族的涉猎聚会一去不复返，那野生动物的数量因此而飙升，让这里成为世界上最棒的观鸟目的地之一。更妙的是，游览这座公园便捷的有些不可思议。在德里以南180公里处的婆罗多布尔，只需要骑上自行车，沿着平坦的公路就能在池塘沼泽当中穿行了。大量的野生动物聚集在这个面积相对较小的公园里，那游览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眼前所见一一辨识出来。那我相信这个公园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向导的，不妨我们可以请一位向导，让他带着我们大家看到什么鸟，然后也可以给讲解一下哈。那每年的8到10月，公园的树上会被筑巢的像苍鹭、獾还有白鹭占满，每棵树上最多可以见到9种鸟。11月到3月，那无数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候鸟都会抵达这里，使得种类骤然丰富，一天之间可能就会看到180种。这里也有40种猛禽和7种猫头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佳猛禽观赏地之一了。那喜欢鸟类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除了鸟类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可以看到帅气的印度羚，还有斑鹿、水鹿和蓝牛，它们或在浅水中涉水，或在旁边草甸上漫步。当然呢，也有蟒蛇、猴子和几种猫科动物，想看到它们也绝对不是难事儿。那么可以去印度感受一下。最后呢，我们来推荐一个我一直很向往的国家之一，那就是古巴。古巴的环岛骑行，1月到4月也是古巴特别好的季节哈。骑行探索这座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可以让你透过一些我们看到它的神秘面纱，一睹这片地区的真面目。它的首先在哈瓦那，它的首都嘛，沿着城中的滨海大道骑行，一边是海浪，一边是恢宏的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夜幕降临，你则可以逛逛城中的萨尔萨合颂月酒吧，尝尝当地的朗姆鸡尾酒，当地朗姆酒特别好，古巴除了雪茄就是朗姆酒啊。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老爷车，哇，简直是色彩丰富，又让你有一种穿越之感。然后呢，这个离开哈瓦那，向东前往巴拉德罗海滩，享受热带的风情。那在这之后，你就可以继续东行，直抵古巴岛的最东端，在它的最高山马埃斯特拉山面前接受震撼，也可以掉头向西骑行绿意浓浓的比尼亚莱斯山谷，那里有种植烟草种植园，还有圆滚滚的草堆山以及宁静的小道。我觉得就是想象一下这样的自然风光，还真的是让人特别特别的向往哈。而且呢，就是古巴一直是带有很神秘的这个色彩，然后大家都觉得因为去古巴相对来说比较难嘛，但是现在随着我们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两国也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呢，我们去到古巴也就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说更多的机会，希望我们有机会在2019年打开这样的行程，然后也去感受一下古巴这个神秘的国度。当然除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啊，其实还有像委内瑞拉呀，还有美国呀，还有我们中国这个1月份可玩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东三省像哈尔滨啊，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哈，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已经过去了。那还有更多的地方，更美的地方，还有我们更不为人所知的神秘地点等着我们去采撷。2019年马上就要拉开序幕，所以呢，在这第一个月，希望我们能够开个好头，